今早好高兴再一次的回到神的家中，跟大家一同来到是有敬拜。今天的讲题呢就叫做为何加入教会。我记得我童年的时候，即是很小的时候，我在香港的屋邨来到是长大的。当时就是60年代，电视机呢一啲都不普遍，即是说呢很少家庭呢能够可以拥有一部的电视机。所以呢当时如果是想看电视呢，通常是到楼下一些的士多那里来看的。你去士多的时候呢，你就通常呢就会一是买一些饮嘢，一是呢你就买一些食嘢，即是你呢可能买串鱼蛋买串猪皮，然后呢他是给你看一套的电影。譬如如来神掌咁样吓，俾你睇一套嘅电影。咁咧，发觉咧，其实好多时候呢啲嘅士多，佢俾到我哋有嗰种嘅睇电视啊，俾到我哋咧可以食嘢啊，俾到我哋有嗰种嘅娱乐。但系好得意嘅喎，我又从来都冇谂过就系话咧，呢啲士多咧，如果系成为我嘅家就好咯，可以电视任睇。嘢又任食，冇谂过嘅喎，因为咧好清楚，我细细个我都知道噶啦，唯有自己嘅屋企，唯有自己嘅家，先至可以供应我嘅需要，唯有我嘅家人先至会关心我。当我系有困难嘅时候，当我系有疾病嘅时候，唯有我嘅家人，我嘅爸爸妈妈先至会帮我。解决呢啲嘅问题，而嗰啲嘅士多只不过系供俾我，即系供给俾我一啲喺肉身上边少少嘅一啲嘅享受啦，或者少少嘅一啲嘅娱乐。为何加入教会？意思就系话咧，加入一个嘅属灵之家。嗱，加入教会。你发觉咧，其实有一种我哋叫做委身嗰种嘅感觉。但系咧，委身呢两个字咧，有阵时咧，我哋觉得咧好敏感呢两个字眼，因为咧喺现今嗰个嘅潮流文化之中，你同我都会觉得唔少人对于委身，即系 commitment 呢个嘅字眼系有啲恐惧感，因为一讲到系委身嘅时候。似乎是要付出一些的东西。所以呢现今你发觉呢在现代的社会当中、譬如两个人相爱。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呢他们觉得为什么要结婚的、为什么两个人不先住在一起，住在一起的时候彼此了解、若果发觉是大家合得来这样呢就住下去咯。如果发觉相处不好的咁咪離開咯。我都識得咧一對嘅男女，佢哋咧就夾粉買咗間屋。買咗間屋之後咧，佢哋認為大家一齊住埋一齊。我哋住埋一齊嘅時候咧，就彼此可以觀察一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若果發覺真係合適嘅時候，先至再考慮結婚。呢一啲咧就係現今部分。一些年轻人的想法，即是讲得坦白直接一些，就是彼此呢其实不想来到是委身，我不想委身给你，你又不想委身给我。今天讲到是加入教会的时候，有些人觉得教会的人事很复杂，教会有很多是非，教会又要人去侍奉，一侍奉又很困身，所以我只是参加聚会，咁就足够噶啦，其他嘅嘢可以暂时唔使理。但我自己作为牧者咧，其实都唔止一次咧，系有弟兄姊妹都即系问过我，问过就系话点解要加入教会啫？佢哋话虽然基督教真系好好，我会嚟参加。又或者基督教其实真的很好，就是鼓励那些信徒彼此之间有那个团契，彼此之间可能是有那种的关怀，亦都教会也是关心社区，没问题啊，我一点都不反对。但是加入教会 又好似困难啲，因为我唔加入教会，我一样可以翻嚟崇拜，一样可以翻嚟呢一个嘅团契，一样嘅可以侍奉。但系点解要求我好似好公式化嘅要加入教会，成为会友呢？甚至乎有啲人觉得，哎，牧师咧就劝人加入教会。啊，咁咧有陣時咧，可能俾人懷疑，啊，牧師叫人加入教會會唔會咧？係咪有人加入教會，啊，牧師咧就有佣金收嘅？啊，即係多啲人加入教會，咁咪多啲佣金。啊，又或者咧會唔會咧？牧師勸人加入教會，咁多啲人加入教會咧，咁啊多啲人侍奉咯，咁啊多啲人侍奉咧，牧師咧侍奉少啲咯。啊，可能或者會有啲咁嘅諗法，不過。即我首先澄清，即是有人加入教会的牧师就没有佣金的，就算有佣金牧师都不敢收。啊，如果要奖赏呢，就是期望天上面的奖赏。一个信徒成为教会的会友，通常呢是透过两种的途径。第一种途径就是说呢，他信了主之后，咁跟住咧，佢開始咧喺教會參加唔同嘅聚會，亦都咧會參加係叫做我哋叫做係初信栽培班，啊，然後咧就接受呢一個嘅浸禮。好多教會通常就喺浸禮之後咧，就自然就成為教會嘅會友。啊，第二個嘅途徑就係話咧。有一些弟兄姊妹因着可能是搬屋的缘故，也都因着可能是其中一个的配偶，他可能结了婚之后他是回另外一间教会的，那另外一个就跟着他回那间的教会，又或者有其他的原因，那所以呢就转去或者是加入另外一间的教会，通常有这两个的途径。那感谢神的平安堂，其实我们有几个弟兄姊妹呢，他就将会参加8月18号同埋8月25号啊两堂嘅我哋叫做会友班啊，然后咧佢哋就会考虑会唔会加入平安堂呢一个嘅属灵之家，就成为当中嘅会友，啊，或者系将佢嘅会籍系转入嚟呢一个嘅平安堂啊。通常会友班咧系包括咩咧？会友班就包括呢一个嘅简单一个救恩嘅讲解，因为咧。不同的人可能来自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教会，我们希望是 make sure 大家呢对那个的基本救恩是一致的，能够掌握究竟救恩是什么样，所以会有班呢通常都有简单那个救恩的简介，也都课程都是包括很多我们福音派的教会都现在呢都持守两个的礼仪，一个就是浸礼，一个就是圣餐。咁究竟呢两个嘅礼仪系代表咩咧？或者呢两个嘅礼仪有咩嘅意思咧？第三就系话课程嘅里边咧，亦都包括我哋嘅信仰宣言，包括究竟其实我哋今日信啲咩咧？我哋信圣经，但系圣经系我哋信圣经成本系讲啲咩嘢咧？系好简单嘅扼要。今日我哋系叫做门乐会平安堂，究竟？门乐会又信啲咩嘅咧？咁所以作为平安堂嘅会友，我哋可能都需要知道呢啲。又或者我哋加入呢间嘅教会，究竟呢间嘅教会有啲咩嘅异象？嗱，我哋好紧要就异象。你如果你有清晰嘅异象咧，你就知道呢间教会系应该点样前进，你就知道呢间教会前边嘅方向应该系点样。咁可能仲有其他啦，當然係視乎，所以可能係會有須知啦，或者我哋基督徒應該嗰種嘅基本嘅一啲嘅品格係點樣。如果有時間嘅時候咧，就會多啲嘅嚟到係探，即係喺個會友班嚟講呢個事情。其實嚟緊即係喺8月呢一個嘅會友班裏邊，幾位嘅弟兄姊妹，佢哋確咗一個決定加入教會，其實唔容易嘅。加入教会不容易，因为现今的有一些其他的信徒呢是觉得担心，就正如正话所说，担心成为会友之后呢又要承担一些在教会上面的职责要侍奉，又说要委身，又说要付出时间，又说要金钱的奉献，所以对一些部分的信徒来说呢， 其實他們對加入教會是卻步的，是有保留的。這裡說到加入教會，其實加個信之家是有那個委身的含義，又會有或者我叫做會籍，這個字眼呢，其實對即部分人來說呢，可能有一種的錯覺，有時一聽那個的會籍這個字呢，可能就覺得哎，這些字眼好像什麼呢，好像一些會所那些 的會籍這樣。會所呢，我一想想起可能是一些的 country club， 一些 的鄉村俱樂部，可能想起會所，可能想起那些的健美中心，那些的 fitness club，又或者呢，我們 會籍呢，想起什麼想起那些超級市場西肥啊，嗰啲西方 啊，你有嗰啲嘅超級市場嗰啲會籍咧，或者有呢啲嘅會所嗰啲嘅會籍咧，你發覺呢一啲咧，佢通常係提供俾你一啲嘅利益，一啲嘅好處，就係呢啲好處咧，可以令你咧，譬如係買嘢嘅時候可以得著一啲嘅優惠，又或者有啲嘅特別嘅服務，又或者係有一啲嘅係提供俾你各方面嘅一啲唔同嘅一啲嘅優惠權利。呢就係通常我哋睇會籍所俾到我哋一啲嘅好處。但係基督教講嗰個嘅會友，講嗰個嘅會籍，我哋成為會友，或者我哋係成為嗰個嘅會員嘅時候，我們就不可以從那個的利益有什麼的著數，那個的利益去看或者考慮這個會籍的問題。為什麼加入教會呢？因為時間關係呢， 可能不能夠跟大家詳細的討論，但有兩方面，主要就是兩方面呢，來到讓我們去明白多一點為什麼要加入教會。第一就是說，當我們講到加入教會的時候，其實正話都講是包括一個委身的心智。我們今天作為一個成熟的基督徒，我們不單止是參加教會的聚會，更加要委身於教會。委身於教會，因為主耶穌教導我們，主耶穌都我看到祂，主耶穌祂是怎樣呢？主耶穌愛教會，並且為教會舍命。這個呢，我亦都是跟從主耶穌那個心意。我們亦都是委身於基督，委身於基督就是說我委身於教會。所以在正話所讀的經文，以弗所書四章十五至十六節的裏面都很清楚告訴我們聽，這一段的經文其實告訴我們聽，就是說唯有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就是靠耶稣基督，来到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各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而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我哋每一个人，我哋都系呢个身体上边有唔同嘅肢体，身体上边每一个嘅部分，包括我哋嘅手脚、我哋嘅心脏、我哋嘅眼耳口鼻等等唔同嘅部位，都唔能够脱离呢一个嘅身体独自嘅合作。我哋好明白，我哋嘅手唔可以话，我不跟住你这个身体，我要自己甩出来，不可以。这种的我们叫做是一个紧密相依那种的关系，就是叫做委身。所以教会我们很明白，教会不是单单是一座的建筑物，教会乃是说一个的我们叫做一个有机物 organism。 我们教会不是说一个的组织，我们不是一个的一个死的组织 organization， 那是如果是有机物的时候，是代表是有生命，这个生命是会成长的。这一种我们叫做委身，其实是一个相互性，或者是一个彼此性那种的关系。我委身于教会这个的群体，相反， 教会这个群体亦都是委身于我。在现今的教会里面，这种我们叫做委身这种的承诺，是透过怎样来到实现呢？就是透过我们今天所说的叫做是会友制来到实现。就是说我们透过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成为会友来到实现这种的彼此承诺，这种的关系。路易斯 C.S. Lewis 他讲到，其实会籍这个 membership 这两个字其实是起源于基督教，这个的会员或者会友这个的字眼是起源于基督教，但是现今来讲我都知道被一般的世俗所来到取用了。今天很多很多时候我们一想起这个叫做 membership 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可能即刻联想起，咦 membership 就是说你要交那个的会费，交那个的年费，交了会费之后你就可以享受一些的权利。例如可能你要交会费之后，你可以去那个的高尔夫球场这个的私人会所享用里面所给你的设施。但我第一看的 membership 这个字呢，可能就这样。但是呢 C.S. Lewis 讲到这个字其实是源于基督教。使徒保罗其实他对会籍或者是对那个的叫做是会员这个字眼呢，他有不同的看法。使徒保罗他说，成为教会的会友就是成为一个活生生一个的身体的其中一部分，一个的肢体，一个的 organ， 其中一部分。这个的器官若果离开身体的时候，就会失去了它被造那种的意义和那个的价值。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受洗之后，我们一方面我们是归入基督，我们是归入基督之后呢，我们是和主是建立一个彼此之间那种的关系。我们受了浸之后，或者基本上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是和主有那种两个人，人和神那种的彼此关系。同一时间也都是呢，是一个的信徒他和其他的肢体和其他的基督徒亦都有那种相互性那种的关系，或者肢体之间的关系，以至基督加上你加上其他的一些的基督徒，我们成为一个的身体，我们愿意来到是委身在这个的群体的里面，我们来到是接受这个的群体当中一些的义务，一些的权利。透过这个的会友制，我们落实互为肢体，互为肢体那种的关系。正话讲到圣经话基督爱教会，并且为教会舍命。若果你同我是爱神，你同我亦都是要爱教会。当我爱教会的时候，我们愿意加入教会，我们愿意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彼此来到是委身，这个也是圣经所教导我们。而当教会里面一班人他们互相是委身的时候，就可以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就能够产生一种极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令到他们在前进的时候，他们知道是由基督来到带领他们。所以其实教会我们并不是纯粹靠一些的 program， 我们不是纯粹靠一些的活动来到去吸引人增加，乃是说教会其实最重要就是说呢，是大家可以在当中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委身，最重要也都是连于基督。曾经听过有一间美国教会，听闻而已，一间美国教会呢，这间教会呢，他们就崇拜不用收奉献的，不收奉献呢，重点呢， 每一個參加的人咧就俾五蚊佢，啊，好好啊，又唔使奉獻就俾五蚊，啊，咁但係咧，其實呢間教會冇幾耐之後咧，執咗粒，啊，即係冇咗呢間教會。咁所以其實話俾我哋聽，不是依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金錢，乃依靠耶和華的靈方能成事。除了委身之外，第二方面令到我們有一種的歸屬感，每一個人，我們每一個人，我們都需要有所歸屬。這種的歸屬不單單是一種的感覺，但是真正是需要彼此歸屬那種的關係。在以弗所書二章十九節，這個話：你們不再是外人和客旅，是與眾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了。很簡單的一節的經文，其實這裡告訴我們聽，其實你和我，我們這麼多人，我們本來我們不是神的選民，我們是無份或者無資格在神的家裏面作為祂的兒女，但因著神的恩典，我們可以入到去神的家裏面，我們更加可以成為家裏面的人。這一樣你和我都不要想著是必然，不是必然，這一樣是神是恩待你恩待我。怎樣去實現是家裏面的人呢？其實很簡單，就是說我們是屬於這個的群體，我們加入教會是屬於這個屬靈的大家庭，就是這麼簡單。神並沒有呼召不同的個體獨立的來到去歸向神，聖經沒有這樣教我們。聖經教我們就是呼召他不同的個體來到一起歸為在基督裏面成為一體。所以在經文這個哥林多前書十章十七節這裡講到，這個經文說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一個餅。稍後我們會是領受這個的聖餐，这个圣餐很多时候我们称为是 communion。 communion 即是说团契或者是契合相通那个意思。我们一会儿会藉着一个的饼，一个的饼正是很好或者正是很吻合的表达到一个身体那种的关系。当你有所归属的时候，这个的归属也都能够引发出刚才所讲的那种委身那种的动力，从而我们关怀所属的这个的群体，关心这个的群体或者这间教会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有人用不同的一些的事情来到比喻一个没有加入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比喻就是说呢，一个没有加入教会的基督徒就好像一个是没有球队的球员一样，即是有一个球员但没有一个的球队，又或者一个不属于军队里面的士兵，即是一个士兵但不属于任何的一队的军队，又或者一只不在羊群里面的羊。有人用这样 的一些的字眼来到去比喻那个的是成为教会那个的会友。很简单告诉我们听一件事情，亦都呢，譬如我们每一个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们去旅行呢很多时候住在酒店，当你去旅行住酒店的时候，你住完了你走了，你会不会去清洁那个的厕所，抹下那个的浴缸，抹下那个星盘，帮它吸埋尘，有没有人会这样做的？如果去酒店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少或者没有，因为呢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给了那个酒店的费用，应该酒店就包了这些。 但是另外一方面，若果在屋企，若果在你的屋企，如果你屋企住的时候污糟邋遢，你会不会不理呢？你的浴缸会不会几个月都不理呢？我可能我不理，因为 我近视很深，我都看不到，可能啊。但普通呢，我们不会不理。我们家如果我们有污糟，我们 会清洁它，有尘我们会吸尘。这个就是那种的归属感，那种家的那种的观念，很多时候会有或者是非会有，其实都有这种感觉上面的分别。再进一步就是说，当我们考虑，当我们要考虑加入一间教会的时候，那我们又不要期望有一件事，我们真的要，我们不要期望我们要找到一间完美的教会我们才要加入。一间完美的教会可能因着你的加入而变为不完美。所以世界上其实真的没有一间完美的教会，因为你和我都不完美，我们又怎会有一间完美的教会呢？在考虑加入一间教会的时候，首先我们千祈我们不要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到去考虑。我们不要想这间教会究竟坐得舒不舒服，有没有冷气，这么热呢，即有冷气就差一点，好一点。有没有冷气呢？那些的儿童的 program 是怎样呢？得不得意呢？有儿童的 program， 又或者这间教会有没有爱心的呢？又甚至乎这个牧师讲到闷不闷的呢？我们呢尝试，我们不要让这些成为我们决定加入教会那个元素。相反，有一个的是基督徒的作者 Joshua Harris， 他有一本书叫 Stop Dating the Church， 就是说呢，即停止和教会那种的约会。他讲到呢，其实在当中有几方面很重要的元素是作为我们选择教会那个的考虑。第一方面就是说，这一间的教会是不是忠心教导圣经的话语。这个很重要，神对人那个的启示是透过圣经。主耶稣更加说，就是说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就是说呢，教会是必须是相信神的说话，能够指导我们今天我们信徒之间那种的生活最高的权威。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一方面。今天我们仍然相信神，仍然是透过圣灵，仍然是透过是圣经里面的话语光照我们，仍然是透过牧者在讲坛上面的信息来到告诉我们听他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怎样。这一方面是无论什么时代都没有间断过的，神的话语一样来到是宣讲。所以教会那个的首要的任务就是一定要是忠心教导神的说话。如果几时你发觉王牧师他在台上面，他不是全讲神的说话，他不是讲真理，那时候就可能你要考虑怎么踢他走了。第二方面就是这间教会有没有一套纯全的教义呢？就是说教会那个的信仰宣言，又或者那个的牧者的教导，是不是合乎一个纯正福音派教会那个的教义呢？例如若果一间的教会它是对三位一体是有怀疑的，若果一间的教会它是对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甚至乎它们怀疑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如果有这些的怀疑的时候，这间教会可能是异端，那么呢你当然就不会加入。第三方面就是说，这间教会是不是一间全福音的教会呢？一间的教会如果只是注重信徒之间那个彼此的关系而忽略了全福音的时候，这一间教会最终只是成为一个内向的一个群体， 只不过一个内向的群体，一个完全内向的群体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满足于现状，会停滞不前，甚至乎大家都是很内向，即内在的时候，就你看我不顺眼，我又看你不顺眼，更加呢就是呢我们那个是视线呢是很狭窄，我们只是看自己而已。所以呢当大家那个心思意念只是在自己的群体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真的产生那种的纷争，我们可能纯粹是顾自己那个益处。但若那间一间的教会，一间教会它能够勇于去传福音，它的视线能够向外的时候，在未信的人面前它能够有好的见证，这一间的教会就成为一个外向的群体，这个才合乎圣经的教导，这一间的教会才更加得着神莫大的祝福。第四方面就是说，这一间的教会的信徒，他是不是按着神的话语来到去生活呢？那我们头脑上面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我们是应该有一个更新的生活，我们是有一种的我们叫 transformation， 我们那个的生命是得着那种的转变。所以一间你要考虑加入的教会，就是说你会发觉这间教会整体他们基督徒他们的品格是怎样，这间的教会他们是不是信行合一，有没有这个的表现，或者这一方面的表现他们又做到多少呢？这个都应该成为你如果加入这间教会所考虑的一个的因素。最后就是说，这间的教会会不会要求信徒作这个的服侍呢？抑或呢这间教会只是那个牧师加上那个执事会全部做完呢？我们都明白，一个真正是跟从主的一个的门徒，我们是需要一起服侍，我们需要一起来到付出时间，我们需要一起来到是无论在那个的劳力，在那份金钱的里面一起来到贡献，以致可以真正来到去发展这一间的教会。主耶稣他在地上所做的可能不是很多，跟随他的十二个门徒，将他那个的福音，将他那个的使命带到去世界每一个的角落。所以一间是值得你加入的教会，应该是彼此一起同心一起服侍的一间的教会。所以最后我都希望，就是若果你已经回了平安堂是一段的时间，其实你需要考虑，你需要考虑委身，你需要考虑来到加入这个的群体，我们彼此之间是相熟的，我们是属于这间的教会，我们都是彼此的来到是感觉到有一种的需要，我们在当中来到彼此的扶持，我们一起连结在一起，让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个基督的教会能够可以渐渐长大。加入教会，成为一间教会 的会友，不是为了要增加那个会友的人数，不是那么肤浅要增加那个数字那个 number， 而是说我加入一间的教会，我们是确认了自己和教会那种的关系，我们更加真实，好像圣经所讲，我们实践弟兄姊妹之间互相联络作肢体这个的真理，这个就是我们考虑加入教会那个原因。求神都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去祈祷。主啊，你爱教会，你并且爱到一个地步为教会舍命，因此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我们都要学习你的榜样，爱你所建立这个的家， 爱这个平安堂的家。我们不单止成为这个属灵家庭的一份子，那是说我们以行动来到是委身，并且是同心来到建立这间的教会。求主祝福，求主带领，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